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新西兰留学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结合启德于上周末发布的启德2018新西兰留学报告，以及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所发布的一些信息，来全面介绍新西兰留学的动向。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新西兰留学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结合启德于上周末发布的启德2018新西兰留学报告，以及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所发布的一些信息，来全面介绍新西兰留学的动向。除了壮丽的山川和旖旎的风光，新西兰也拥有世界上最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之一。在经济学人智库于2017年发布的全球未来教育指数白皮书中，新西兰获得了全球未来教育指数第一的荣誉。新西兰驻华大使馆 VV Hope 先生介绍了新西兰作为中国留学生的热门留学目的地国家之一，在2017年已经有超过40,000名的中国学生在新西兰留学。那么新西兰为留学生提供了哪些有利的政策呢？ So I'd like to speak today briefly about New Zealand as an education destination. It's already a very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 我很高兴在这里简单讲一下新西兰留学的情况。新西兰目前是中国学生留学的热门国家之一，在2017年已经有超过40,000名中国学生在新西兰留学。 So of these, 1/3 are at university level, and around 20% attend schools, and the remainder are in foundation or other tertiary programs. 那么其中1/3是在就读大学课程，20%就读中小学，其余的就读预科或者是其他的高等教育课程。 Now, of course, I would say this, but we believe we're an excellent choice for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t all levels, and there are several good reasons for this. 那么我们呢，相信新西兰 universities in New Zealand ranking among the top 3% globally. 首先呢，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所有的大学都排名世界3%的这个位置。不论你在哪学习呢，都能够获得一流的教育。 What this means is 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choose to study in New Zealand, 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as the best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 and future-proofing students for a global career. That tells us that New Zealand's education is well connected to industry.And equips graduates with both the technical and soft skills that employers really value. 其次呢，我们非常的教育体系和产业链接密切，培养出的毕业生呢，拥有雇主所看重的技术方面和的技能，还有这个软技能方面。 Nation, the New Zealand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Pastoral Ca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New Zealand's International Student Wellbeing Strategy are world leading.New Zealand's been ranked the safest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11 years running by the Global Peace Index. This is something we're really proud of. 最后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安全并具有人文关怀的国家。我们的保护留学生权益的行为准则及留学生福利战略都世界领先，而且新西兰11年来都被全球和平指数评定为最安全的英语言国家。 It's the education quality, the safety and well-being, and also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is is at the heart of what New Zealand offers. 那么我们认为留学生在新西兰接受国际化教育的价值在于他这个人在整个的新西兰的各种体验，从你接受的这个高质量的教育到你的安全，一直到学生的毕业，那么这也是我们为学生提供的就是整个教育体验的这个核心。 And this is central to New Zealand's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战略的核心，这个战略就是旨在通过世界领先的国际化教育，促进新西兰的繁荣和全球化。它的三个战略目标是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学生体验，保持留学生人数可持续性增长。另外一个就是培育全球化公民。 So New Zealand also offer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at higher levels. 那么新西兰呢也为就读高级别课程的学生、国际学生提供更多的有利的政策。 Last month,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new three-year open post-study work visa for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taking degree and postgraduate programs. 那么在今年八月新西兰政府公布了一个为所有就读本科及以上的国际留学生提供一个三年的开放式工签这样的一个政策 I'm mentioning this because it recognizes the value of work experience in allowing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to apply and consolidate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acquired from studying and also make an invaluable addition to their CVs 那么之所以颁布这个签证呢，是因为新西兰政府意识到，我们不但关注学生在新西兰的学习，而且认为就是学生在学成后在新西兰有一段这种国际的工作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And consolidate the skills that they have acquired from studying, and also make an invaluable addition to their CVs. 那么之所以颁布这个签证呢，是因为新西兰政府意识到，我们不但关注学生在新西兰的学习，而且认为就是学生在学成后在新西兰有一段这种国际的工作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就增添了非常精彩的一笔。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most gener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or post-study work opportunities and shows that we value the skills and contribution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make to our economy in New Zealand. 那么这个也同时表明在为留学生提供毕业后工作机会这方面来说新西兰在所有国家是做得非常好的国家之一另外也说明新西兰非常看重国际学生的技能相信他们能为新西兰的经济和发展做出贡献 New Zealand is also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offer PhD study at domestic fee levels with generous work and school advantages for partners and dependent children 那么新西兰呢也是第一个为攻读博士的留学生提供一个特别有利的政策就是只收取和他们本地学生一样的学费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为这个留学生的伴侣和孩子分别提供就业和入学的有利政策 And we're also pleased to offer a very streamlined and easy student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so getting to New Zealand is not very difficultand our immigration colleagues continue to streamline and modernize the process. 那么我们也提供签证申请的这个在线系统，就是申请去新西兰就比较相对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移民局的同事呢，也一直在完善这个体系。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留学时间。在上个时段当中呢，由新西兰驻华使馆 David Hope 先生为大家介绍了新西兰留学的最新动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启德2018新西兰留学报告，全面了解新西兰留学的最新情况。报告对过去十年新西兰的留学政策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从教育体系、留学申请指导、留学专业以及区域选择工作的签证政策以及就业移民等角度展现了新西兰留学的全貌。其实新西兰对于保护留学生的利益非常的重视，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之行业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国际留学生的利益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制定行业规则的国家。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新西兰留学的发展史，这也可以更好的帮我们全面了解新西兰留学。启德教育集团新西兰产品中心总监刘爽女士介绍说， 新西兰留学发展历程总结为五个阶段。在1996年之前，新西兰留学是采取配额制的。99年，学生群体主要是以公费学生和学术交流的学生为主。99年10月之后，取消了留学配额制，就到了第二阶段，叫做快速发展阶段。为什么刚开始就要快速发展呢？国际大环境是怎么样的？在2001年，美国911赴美人数，中国学生赴美人数骤降， 在这个阶段呢，英国留学每年大约是有17,000到18,000个中国学生赴英留学。澳大利亚在这个阶段，雅思五分是签证的硬性要求，所以呢，新西兰呢在这个阶段呢简化了它的这个申请签证的流程和标准，同时语言不是赴新西兰留学申请和签证的硬性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家庭把新西兰作为他们留学目的国的首选国，每年大约有20,000以上的中国学生赴新西兰留学。到了第三阶段，就是市场调整阶段。那在2003年到2007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2003年中国非典，出国留学人数下降，同时新西兰一些私立的院校、语言学校发生了倒闭的情况。那这两种原因导致了学生申请的人数有所下降。政府出台了全球首部保护留学生权益的行业规定，那就是留学生指导与照顾之行业规定，而且是唯一一个以国家政策的形式保护留学生权益的。第四阶段呢，就到了平稳回升阶段。在2008年到2001年，2001年几乎新西兰留学是处于平稳回升阶段。那这个阶段当中呢，新西兰政府又重新更新了技术移民的政策和计分标准。那当然这种政策是利好的，有助于国际学生选择在当地毕业后的生活、工作甚至定居。那新西兰移民局呢又推出了留学汇款专用账户，留学汇款专用账户在中国的大力推广，使留学生家庭这个经济担保材料简化，并且提高了签证批准率。那经历了前8年的市场调整和沉淀的经历，到了2011年至2017年第五阶段呢，新西兰留学大幅回升，人数增长了79%。 中国学生选择去新西兰留学有哪些主要因素呢？数据显示，排名前5的原因是新西兰的环境和文化、新西兰的教育质量、费用，还有日后的移民就业以及安全因素。那么大家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呢，教育质量仅仅是排在第二位。这说明呢，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出国留学的国家的时候呢，不仅关注学校的排名，那么更关心这个国家能带来什么样的留学体验、自然环境及文化环境。那么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新西兰留学具有哪些优势呢？刘爽说， 新西兰的留学优势其实可以从环境、生活质量、社会的稳定安全以及申请这个跨度比较大，从新西兰小学到博士，新西兰是全部接受国际学生来申请的。同时来讲呢，新西兰的签证政策一直在简化，比如说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陪读，研究生和博士他配偶和子女的这种陪读，配偶呢是可以在申请新西兰的工作签证，子女未成年的子女可以在当地享受公立学校的免学费的政策，这个在很多国家来讲呢也是没有的。同时来讲呢，新西兰的费用适中。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让孩子能够快速适应新西兰的教学，我们去了解一下新西兰的教育体制，它和中国有着一些不同。我们来听启德教育集团新西兰产品中心总监刘爽的介绍。 新西兰的基础教育呢是13年，中国的基础教育呢是12年。那中国呢，它分为1到6年级是小学，然后呢中学3年，高中3年，是这样来划分的。那新西兰是这样划分，它是1到8年级是属于小学，9到13年级属于中学。那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的11年级、12年级和13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一、高二和高三，它是三种国际教育体系并存，新西兰本土的和英国的 A-level 以及全球比较有名的 IB 课程在里边，这个为学生申请世界名校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平台。那在本科阶段呢，新西兰的本科通常是3年的，研究生阶段呢，新西兰是1年到2年，这是中新两国在教育体制上一些不同。 除此之外呢，说到高等教育，新西兰也有8所大学作为代表，新西兰的8所大学均排在世界 QS 排名前500位。 这八所大学分别是哪八所大学呢？它分别在哪些城市？我们一起来了解。 去奥克兰城市有三所大学，分别是奥克兰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和梅西大学。汉密尔顿有一所大学叫做怀卡托大学。首都惠灵顿它的大学是惠灵顿大学和梅西大学。基督城呢有两所大学，一个是坎特伯雷大学，一个是林肯大学。丹尼丁呢是有新西兰第一所大学叫奥塔哥大学。值得一提的是梅西大学它是在新西兰有三个城市都有校区的学校。 其实说到新西兰大学的地区分布，新西兰国际教育推广局还有一份数据显示，奥克兰、坎特伯雷和惠灵顿三个地区最受国际学生的欢迎。那奥克兰呢，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人口密集，交通便利，教育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毕业之后的就业机会也多，所以多年来呢，一直是国际学生的首选。另外呢，坎特伯雷地区是发展指数较高，就业机会多，教育资源丰富，移民可以获得额外的地区加分。而惠灵顿作为新西兰的首都和政治中心，未来发展空间也很大。在2017年德意志银行发布的全球47座城市的生活质量排名，惠灵顿位居第一。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比如说怀卡托地区，它毗邻奥克兰，语言环境也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受到国际学生的青睐。其实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同学们，大家还可以关注相对冷门的，但是同样移学移居的北岛的中部地区，这里毗邻首都惠灵顿，农业及产业结构丰富，生活方式多样实惠，在这里学习呢，也能够更好地融入新西兰当地人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下到新西兰留学的学历层次有哪些，请听刘爽的介绍。 那中国学生赴西南读大学呢，这个学生占比大概是在31%，读中学的学生呢是在19%，还有呢读这个私立学校和理工学校这些读这种技能类的课程，那是不是都像中国的这个技工学校啊，或者是技术学校？其实不是的。那新西兰的理工学院和私立机构的一些学校都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提供了从证书课程到本科、研究生这类课程，它都是有提供的，只是培养的方向不同。他们更注重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校啊，或者技术学校，其实不是的。那新西兰的理工学院和私立机构的一些学校都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提供了从证书课程到本科、研究生这类课程，它都是有提供的，只是培养的方向不同。他们更注重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实用型的人才。那最下边呢，就是新西兰的中小学。其实很多国家会把中小学放在一起，但是新西兰是分开的。可见新西兰的中小学也得到了很多国人的支持，包括它的中学近几年申请量也一直是很稳定的，小学的量呢也在逐渐的上升。在这里我想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单纯发语言签证的国家。目前中国学生赴新西兰读单纯读语言的话呢，主要有两类人群。第一个是有英语考试需求的学生啊，另外一个是白领，他希望通过英语的学习来为自己日后的职场做更好的铺垫。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了解了新西兰不同的学历层次提供给不同的求学人群，那么接下来我们着重看一下新西兰留学国际学生最喜欢的学科方向有哪些呢？请听刘爽的介绍。 最受欢迎的四大学科领域分别是管理与商务、社会文化、信息技术和自然物理科学这四个方面。那非商科当中呢，有三个专业是上了热搜的，一个是工程，另外一个是教育培训和信息技术。那启德的学生出国留学都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靠前的十大专业分别是管理、商贸与工程、会计与金融、教育与文化、旅游酒店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媒体设计和食品技术。那中国学生为什么要选择这十大专业？那我下面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商科，像会计、金融、市场营销，无论中国学生申请哪个国家，这两个专业申请的人数都是最多的，居高不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工程。第一个方面呢，是得益于新西兰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坎特伯雷地区震后重建需要大量的工程和工科类的人才。 教育和语言方面呢，这个专业本来就是新西兰在世界上排名比较高的专业，以及新西兰它当地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需求，还有呢就是旅游酒店管理，旅游是新西兰第二大经济产业支柱，那旅游酒店管理也一直是新西兰高等教育中非常有优势的一个专业，课程设置非常的实用，还有呢就是计算机，在新西兰的高等教育当中它的专业设置是非常全面，哪怕一个很小的细微的一个分支它都有设置的，可见它这方面都有多强大。 IT 人才在新西兰当地也是属于紧缺的人才，食品技术与科学这个呢就是新西兰非常有优势的专业，那食品营养安全，另外一个就是传媒，特别像现在电影工业国际化这个程度比较高，很多美国好莱坞大片拍摄外景地就是在新西兰，而且呢在业内呢他们有个特别有名的工作室叫维塔工作室，维塔工作室也接了很多好莱坞大片的影视后期制作特效等等。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新西兰的留学。新西兰国际教育推广局另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7月到2018年的6月在新西兰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大学就读的占 38.58%， 理工学院就读者占 13.8%，在私立机构就读的占 25.84%， 那在中小学就读的呢有 21.64%。 所以就这些不同的学历层次，那具体的申请注意事项是怎样的呢？请听刘爽的介绍。 那么我们看一下新西兰的留学申请，我们把新西兰的中学、本科还有研究生进行了一个分类。那新西兰的中学教育来讲呢，它的基础教育提供了最高标准的这个教育，还有呢它的费用呢也比较的适中，像公立学校一年大约是在10000到20000新西兰元，私立学校略高，是25000到40000，这是新西兰的中学教育。出国留学的话呢，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学校，还有呢很多新西兰的这个中小学为家长提供了在线的账号，家长可以动用自己的用户名登录这个在线账号呢，可以了解孩子每周的在校表现出勤，成绩单发布下来之后呢，还有成绩单以及老师对学生的评论评价，这一部分来讲呢，家长可以实时的掌握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动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种人性化的政策，新西兰是鼓励家长陪着未成年的子女去新西兰读书的，见证孩子每个成长阶段。家长还可以申请兼职的工作和学习，这个也是为于便于家长更快地了解新西兰，融入新西兰。这个在很多国家来讲呢，是没有这方面政策的。这个申请兼职的工作和学习，这个也是为于便于家长更快地了解新西兰，融入新西兰。这个在很多国家来讲呢，是没有这方面政策的。这个呢，就是新西兰的一些留学的优势。 除了上面提到的新西兰的基础教育，那我们再看一下新西兰的本科生。如果中国学生到新西兰读本科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叫1+3，一年的预科加上三年的本科，学生是四年的时间完成本科的学士学位。那第二种呢，是学生凭高考成绩可以入读新西兰的本科。第三个呢是1+2，一年的国际大一文凭加上两年的本科，一共三年来完成本科学士学位的教育。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申请新西兰硕士学位。刘爽也介绍说， 新西兰的硕士呢主要有两种，一个是授课类的硕士，另外一个叫研究类的硕士。那授课类的硕士顾名思义，他上课的方式就是以授课为主，那学生呢大部分的时间是上课交作业。那研究型的硕士呢，他的申请方式以及授课方式跟博士是一样的，那它大部分呢是以这个研究计划和导师布置的研究课题为主。这类的课程呢，对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要求是蛮高的，学制也是1年到2年。 好，听众朋友，除了上面我们介绍到的新西兰留学的概况和申请的一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毕业之后，那在新西兰找工作的话，哪些行业的薪资水平比较高呢？排名前10的高薪行业主要是 IT、 保险、矿产还有建筑、银行这些方面。那增长最快的五个职业方向呢，是建筑、社区服务、农业动物保护和行政等方面的工作。